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盘点一周新闻热点，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新闻周刊，我是亚威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在17家企业生产的17批次儿童安全座椅的国家监督抽查中，5批次产品被指不合格，突出问题是部分产品材料燃烧特性不合格。从北京南站获悉，全国铁路自4月10号起进行列车运行图调整，复兴号将扩容，北京南前往至上海、杭州的运行时间将进一步缩短。C919 大型客机102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顺利完成一架次的初始检查试飞，这是102架机首飞后的第5次试飞，也是今年春节后的首次试飞。第30届北京桃花节暨第15届世界名花展在北京植物园拉开帷幕。春暖花开，今年北京入春的时间同比往年稍晚，本周末京城的迎春、山桃等早春花卉将陆续开放，赏花高峰将持续到5月中旬。从北京市水务局获悉，过去5年，本市万源地区生产总值水耗从20立方米下降到14.1立方米，全市平均年节水1亿立方米，相当于每年攒下50个昆明湖。北京市保险行业首次启用直升机实施救援，一名延庆的疑似脑梗患者被人保救援直升机送至医院急救，空中救援仅用时21分钟。清明节将至，北京不少陵园推广鲜花祭扫，有的陵园还采用移动连线，让逝者亲属在千里之外直接观看擦拭墓碑、摆放祭祀用品、心愿卡、黄丝带等代扫全程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相关负责人介绍，2018年全市已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50000套，另外还将着力推进以工地共有产权住房建设，尽快形成市场供应，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北京 FM 九六九。 九六九，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作为歌坛常青树的蔡琴，多年之前还是台湾一所大学美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的她，在不经意间走上了歌坛。在多年之后，她已经出了32张专辑了。对于流行歌手来说，蔡琴算得上是艺术生命很长久的了，她甚至戏称自己是千年老怪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，张三的歌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。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有人陪你，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靓颖。 我是李健。 我是 JJ 林俊杰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金伟。 我是黄晓明。 是李易峰。 我是周传雄。 Hello， 我是梁静茹。 我是王迅。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朱军。 我是蔡淳佳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流动的经典旋律，留住最美时光，敬请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听经典音乐就在经典九六九。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，想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。 有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，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。这一种相见不能见的伤痛，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，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。 你在我的眼泪落，日月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。 盘点一周热点，欢迎收听今天九六九新闻周刊，我是主持人亚威，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。3月26号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办法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结余指标可跨省得计，用地指标明码标价，从而更好地配置资源。经中央军委批准，依托全军政工网整合军内网站资源创建的强军网26号上线并开通。26号，公安部交管局召开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，要求严查严管配送员闯红灯、逆行、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的纳入失信记录，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辱措施。近日，中国移动完成雄安新区首次 5G 自动远程驾驶启动及行驶测试，实现通过 5G 网络远程控制20公里以外的车辆完成启动、加速、减速、转向等操作，网络时延保持在6毫秒以内。北京市住建委、北京市工商局联合制定二手房交易相关合同示范文本，4月15号起，北京二手房交易均需签署中介服务合同。

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自不由得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于团队而言，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必须是明确清晰的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团体成员明确努力的方向，才能对他们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，从而保证团队能够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，达成共识，目标一致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优秀的团队吗？欢迎你与我在969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。听到陈淑桦《笑红尘》。 红尘多可笑，痴情最无聊，梦空一切也好，此生未了，心却一无所扰，只想换得半世逍遥。 生难量，还恨一笔勾销，对酒当歌，我只愿